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 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上最小的乐器是什么？口哨。有人说 No 其实呢，口哨不是乐器，乐器指的是可以发出乐音供演奏音乐使用的器具。那么要问世界上最小的乐器是什么，正确的回答是口弦，又称口琴或口弦琴。这是一种金属或竹片所制成的簧片乐器。口弦琴的历史久远，有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是中国古代颇具诗性的乐器，后来在世界范围内也流传甚广。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生活中，口弦琴呢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口弦琴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却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我们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的主角是蒙古族艺术家塔林图雅，他经过十几年对口弦琴的挖掘和加工，用现代的音乐表现手法将这件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乐器带到了世界的舞台上。2017年12月，他制作发布了口弦琴 MV《万物生灵》，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今天我们就跟随塔林图雅走进口弦琴的世界。今天呢，我们把塔林请到了我们的录播间。你好塔林。 你好。 今天塔林带来了很多的口弦琴，这一共是有多少种？ 我其实有收藏的是有十几种。 它们都是一样的吗？ 都不一样，有的是高音，有的是低音，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彝族的口弦琴。 哦，我看它的材质是不是也不太一样？有的是钢的，彝族的这个是竹子做的是吗？ 对，竹子做的，还有一些是这个铜片。 铜片好像形状也不太一样。 对，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口弦琴它都是不一样的。我这里还有带来了一个， 好小、 啊、对，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这个口弦琴里面的最小的一个。 对，我们知道口弦琴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小的乐器、那这个呢又是口弦琴里头最小的口弦琴。 对， 差不多像知了那么大、 对， 好可爱。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口弦琴大概长什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发声原理大致是怎样的。 它是这样的，口弦琴呢就是由琴库、琴簧来组成的。 那么我们弹奏的时候呢是来拨动这个琴舌，放在嘴里对着口腔，然后用口腔的这种变化还有气息喉音的这种变化来控制它的音量还有音色还有这个色彩。 现在我们把这个口弦琴哈，我放在我手里头，我觉得它是一个超大号的钥匙。它和钥匙的这个形状呢非常的像，也就是上面是细长的这个杆的部分， 对对， 然后下面是一个圆弧状的一个这个圆形的部分。 对， 然后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发声呢主要是靠中间的这个叫 琴簧。对， 那这个琴簧 琴舌头、 琴舌、对，它其实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可以波动的一钢片也好，或者是以其他材质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波动的一个这个东西，那通过口腔的刚才你说的气息也好、力量也好，可以让这个簧片来震动，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对对对， 那我们能来试一下吗？ 比如说这个口弦琴是低音的一个口弦琴。 因为可能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钢的，有一种很空灵很悠远，然后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对，我比较喜欢这个低音口弦琴的这种播出来的这种声音，比较很神秘的，演奏的时候也是让你很安静。 塔林演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把整个这个口弦琴钥匙细长的那部分呢咬在嘴里头，用牙咬住的吗？ 他是贴住牙， 贴住牙。 对，其实也有一款是他可以演奏的时候也有咬住牙的。 嗯， 对。 那我们来试试这个像树叶像花朵的这个口弦琴吧。 这个我演奏的不是很好，因为我这个只有收藏的，但是这个他这个演奏方法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因为有五片啊，这个五个黄片 我们 怎么同时发声？ 我们先来一个三片的先试一下。 好的。 嗯。 好可爱， 这样的对， 非常 Q 啊！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了《西游记》的这个主题曲。 对，他这个声音比较很特别的， 嗯，非常亮，这个声音。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他这个是铜片的， 铜片， 对对对 对，好， 是嗯。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彝族的这个竹制的口弦琴。 竹制的这一款呢，其实我不是很会。在现在只是在研究当中啊， 是拿一个绳子啊瞪着它哈，让 它 方便发声。 它也是用这个口腔来控制它的音量，还有这个音色呀。 哦， 对，主要是口腔的这个 变化。 嗯，对。 哇， 对，类似于这样的， 很神奇哈。因为我们想象呢，竹子天然那种材质，但是它发出的这个声响，嗯，我觉得是没有意想到的。 对，这个要是表演好了，非常好听。 嗯， 对， 我看过相关的一些故事和介绍啊，是说这个少数民族，其实无论是北方的，你是蒙古族的，还有我们说到这个彝族，比如说在我的家乡四川，就有很多彝族的同胞，他们都会用这个口弦琴在生活中来表达感情。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蒙古族呢叫口弦琴呢叫阿蒙霍，这个名字也不太一样。阿蒙是嘴的意思， 嘴的音色， 嘴、 嗯、 然后就是霍是一个琴的意思。 哦， 对、 嗯、 然后就是每个叫法都不一样。那么英文名字呢叫 Jewish Harp。 哦、 啊、对，然后呢这个俄罗斯的雅库特人呢叫这个 Hormuz。统计了一下，好像是大概是有40多个国家有这个口弦琴，那么其实有200多个民族。 哦， 研究人员呢到现在也没有具体的研究到就是这个口弦琴的来历，口弦琴的这种有多少年的历史，据说是有几千年的历史。到现在呢就是时间是一个不是很确定。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从听说是从这个游牧民族来传播到这个欧洲啊什么各个地方、 哦、 对，其实这个也不能说是光是哪个民族，这到现在我们还不是很准确，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这么随便说哈。 好的，那看来一个小小的口弦琴哈、它其实是充当了一个文化使者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哈， 对， 把文化把音乐带到了世界各地。 对对， 塔林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一个典型的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的蒙古大家庭里长大。他自小就听自己的爷爷奶奶唱蒙古民歌，在传统蒙古音乐熏陶下成长的他，后来进入了内蒙古歌舞剧院，成为了女子呼麦组合的成员。2003年，塔林对口弦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这种独特的民族乐器仅仅是他闲暇时用来自娱自乐的工具，他并没有将它带上舞台。直到2015年，塔林遇到了一件让他起鸡皮疙瘩的事情。 2015年参加国际呼麦比赛的时候，那么那一天呢，我是见到我的这个老师，俄罗斯的这个雅库特老师。那么当时呢，他是没有任何的音乐，只是在一个麦克风上，然后就是各种形容各种这种风声啊、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就一把口弦琴。我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口弦琴能发出这么多丰富的一个声音哈，当时这个汗毛 鸡皮疙瘩， 对，汗毛都出来了。当时我就觉得哇，非常好听。当他演奏的时候，他是有灵魂的，他是有画面感，就是我无法用语言去来形容这个当时的这种感觉。 但一定是非常激动的哈，作为 对非常震撼， 在大草原长大的一个人，就好比是童年的那些图景， 对对 对, 对, 对， 一幅一幅都再现了， 对对对，比较很纯粹。 其实我听过你的一段演奏，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小的口弦琴怎么可以来展现大自然那么多种不同的声音？ 对对对， 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同样有这个疑问，所以能不能让你来现场？小小的演示一段，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风狼 好 还有小鸟动物的声音。 好的， 眼前也是浮现出了很多画面，非常非常形象，比如说万马奔腾，比如说森林里的，我不知道那是布谷鸟还是什么鸟，就是你的喉咙深处发出那种咕咕咕的那种声音。 对，也有布谷鸟，布谷鸟就是它这个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年轻的布谷鸟这个叫法和这个老的布谷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一点的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布谷鸟哈，它是非常阳光的。比较老一点的那种，对，声音都是不一样的。 好有趣，你是怎么能够把握到这些不同这个声音的精髓呢？其实我们看你的动作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就像刚才我们形容的口弦琴呢是含在嘴里然后用手来拨动，但是你的喉咙深处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其实它这个秘密呢都不是在这个口弦琴上，其实这个口弦琴的音色也是很重要的啊。但是这个所有的秘密发出这种声音都是在内在的啊，比如说口腔还有胸腔，还有我们的气息，气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你不光是说在演奏音乐，我感觉你把口技也结合在里头了。 对，它是其实这个我平时比较演的时候呢，也把这种民歌的这种旋律也结合起来，一边唱一边可以弹奏。 你还可以一边唱？ 对对对，比如说。 鼓掌， 谢谢， 太美妙了。刚才有一瞬间我也是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好像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你知道吗？在大草原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你觉得整个的这个演奏的过程里头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难度最大的其实这个东西呢，口弦琴表演呢它这个 波动的这种手法，它是能看见的哈。 嗯， 比如说你是声音，鸟叫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从哪里出来？那个是摸不到、看不到，你只能去用耳朵来听。 其实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其实从里面， 胸腔。 对，动物的这种声音我觉得比较难琢磨一些，它又不像声乐，你知道吗？ 嗯， 它还是不一样的。也许呢，我是比较这个从小就是在这个大草原，还有这种环境就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家里就是养一些羊啊，什么马呀、牛啊，什么狗啊，从小就能听到嘛，你自然而然就是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能学到， 想去模仿 啊。对，从小就是你听得多了以后，你就自然而然，你不用别人去教，你肯定也会嘛。 我觉得你和大自然有一种非常深入的一种连接。 你可以感悟到它，然后领会到它，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对对对， 所以这是最难的那部分。 对，我觉得这种内在的这种声音比较难一些。 嗯， 对，其实这个音乐呀，包括所有的这些，都是来自于生活嘛。你想表达什么？你内心想的是什么？当你不管是歌唱的时候，还是这个表演口弦琴的时候，你是首先要打动自己。那么打动自己的同时呢，你在想什么？你在表达什么？是吧？而不是说是当当当当当，我一直是打节奏，是一个空白的一张白纸哈。 对， 也是受这个我的爷爷奶奶呀，我们的这个家人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不怎么喜欢听这个民歌，尤其是这个一到中午的时候，我记得我爷爷就是把这个收音机一打开，就是那个里面就是叫蒙古语，叫乌勒格勒。乌勒格勒它就是一个说书的一个讲说书，然后就是似乎就开始每天中午一打开这个广播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困，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听的，这个哪有那么好听。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我爷爷他们就是经常就是躺在炕上，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然后我爷爷就是唱着唱着就自己感动自己哭。 作为一个小朋友，你是不是不太理解？ 不理解，非常不理解。但是后来的就是这种对生活呀，磨难呐，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当中才能体会到，哦，为什么就是我当时我爷爷就是从小就是小的时候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感动会流泪，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哇，我这个以前我非常嫌弃的这种民歌，它才是有生命力、有灵魂，而且你唱100年，或者是200年。 好的，你刚才说到爷爷每次唱《天上的风》， 对对对对对， 都会哭。 对， 你会不会唱这首歌？ 当然会啊。好，那给观众朋友们来一段《天上的风》。天里洒亮天西 文化遗产的口弦琴在传承和推广的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难度？那么塔林图雅又会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说到现在来推广和传承口弦琴啊， 嗯嗯嗯， 你觉得这个难度大吗？因为很多人可能连这项乐器都不认识。 我觉得传承这方面呢，大家现在学的人比较很多哈，包括这个呼麦呀，比如说马头琴，发展的同时是用什么来让它更多的去表现呢？那肯定是作品。 嗯 啊，对，我觉得这个发展的同时呢，多去教学生，还有让他去走正确的一些方法的时候呢，那么你带领他的时候呢，也要创作出更多的一些作品，你得有机会让他更多的去表演嘛。 嗯，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 对他感兴趣， 对 喜欢他， 对， 这样有一个大众的一个基础之后呢，才能够保证这一门技艺也好，这项艺术也好，它能够传承下去， 对， 有更深远的这个生命。 对对对， 这些无论是呼麦也好，口弦琴也好，都是一种民族的一个艺术哈。 对对， 那在这个传承的过程里头呢，它会不会受到它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就可能比如说作为蒙古族人，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情感的联系，那作为我们汉族人来说，你觉得像更多人推广的时候，这一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 它是肯定是的，这种艺术呢比较小众的，这种大部分人也许不太喜欢，那么怎么去让他更多的去喜欢呢？比如说你可以去跟电子音乐呀、现代音乐来融合进去，那么他就觉得哎啊，也可以这样玩哈。 没错，我知道你最近是完成了一首 MV 的制作哈。 对， 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来推广。 对对， 那我看了这部 MV， 我觉得拍的真的是非常唯美。 谢谢。 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幅图景是你在森林里头，有一幅图景是你在特别开阔的湖面上， 对对 对， 一边跳舞然后一边来演奏口弦琴。 对对，拍摄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呢我说我想做一些视频，那么你先听一下这个音乐怎么样，然后当时他听完了以后从蒙古国直接飞来了，第二天他非常感兴趣，他说我们要做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另类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想着，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个 MV， 这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一个蒙古族民族来说，它是一种突破。 嗯， 那么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我一定要去认真的去要完成这个作品。我起了名字叫万物生灵，因为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我就觉得这个包括不管是在森林里面，还是各种动物，还是人类，它都是有灵魂的，它都是有生命的，不管是一花一草一木啊，这个都是有灵魂的。所以就是说想着怎么去用这种口弦琴来表现出这种 万物有灵， 对，大自然和万物的这种灵魂的一种作品的。 嗯 嗯，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是非常和谐共处的，甚至狼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可怕的动物，但是在这 MV 里头我觉得狼也挺可爱的。 对，狼其实并不可怕，你不去伤害它，其实狼也不会去先伤害你， 它只是遵循我们的一个自然的生存法则而已。 对，你比如说我们草原上这个狼，狼要是多了以后你也不行，那么比如说羊和鹿它多了也不行，它会生病，都是循环的，那么狼吃羊它都是平衡的。 嗯， 所以这个大自然的东西都是轮回的。对对， 是的， 对对对。 好的，那今天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和塔林聊到这个地方。相信哈，你的音乐梦想刚刚起航，还要继续。 对，对 你要通过口弦琴，通过呼麦，通过其他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艺术 啊， 来表达你的情感。 今后呢，我想着是把这些艺术呢，怎么融到这种音乐里面，呈现的是一个综合的这种音乐。